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Yeah! Yeah! 香港电台第二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 ，Happy Friday， 食点心唔怕肥，我系小张张， 一家人开心。风骚神光交通部一起吃点心星期五 Happy Friday 特别啦、yeah! 我是小一一仲要特别多谢 Sam Sam 的 postcard 多谢小强多谢欣欣 由瑞记茶楼赞助的极短篇悬疑故事小学三年班的小明日日打机他爸爸看不过眼跟他约法三章爸爸画了些游戏券以后每个礼拜我给三张游戏券你、你想玩一次你就拿张游戏券、一日之后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啲游戏券没了他自己画几张 没错 咦我追得上你我追得上你的程度了 突然间 多了很多 有些假游戏券流出佢屋企， 真系呢个世界有假嘅又有真，开心一定系真噶啦 今日咪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组。 First degree 开始我哋星期五嘅节目，10点16分，27度嘅温，相对湿度63%。 朝早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风骚快活人，今日一样节目照求啦，唯有一个少少唔同咧。今日咧，你又知唔知咧？就同学自修啊，我哋三个咧就自己互相 冇问题啊， 唔系嘅，其实咧系前半部分咧，我哋系同学自修咁啊，但系咧，哇，今日有一个惊喜嘅 配 合，就系每日一个 surprise， 就系佢自己都唔知嘅 surprise 咧，就喺个漂流教室闯出江湖。 哇，好嘢喎！ 嗰个黑板冇咗啦， 唔紧要，唔使噶啦， 唔使 唔使黑板啊！哎呀， 好喎、啊， 我揾翻个老师翻嚟。 咁不如唔好啦，我今日全日做晒漂流教 室。漂流教室佢只不过嚟主持大局啫，佢都会问问题。系啦，但系我哋嘅漂流教室就会因为咁样嘅话咧，好开心，大家应该等我好耐。 开心，喂， 佢自己本人都唔知， 我都唔知， 仲未起身。 突然间如梦初醒， 啲 粒 屎唔知去晒边。 瞓醒嘅时候就飘嚟。喂， 翻学啦！ 有人问你啊，佢话你呢个周末啊，系咪攞住嗰个本《Survival》嗰个求生咧，去山里边啊？如果系咧，佢带啲零食嚟俾你啊！ 我唔觉得嘢。 咪去啊你！你话噶嘛？你为烧书嘛？ 系、 啊。你讲嘅，你好讲，讲清楚啊！你去边度啊？ 我未谂到啊！ 我绝对唔会俾我避开你啊！ 系啊，我等下呢度揾我啊嘛！讲俾佢听咪。 用 AI 試咯， 系啊， 航拍 surprise， 好，咁大家就試下做噶啦。 好， 喂，我想問大家咧，即系你細個嘅時候咧，有冇記得咧大人同你講過啲大話？你有冇呢啲印象啊？ 有噶，我記得有。 你記得有冇啊？譬如話咩阿巫婆嚟捉你啊？又話如果唔撩耳咧，就會生棵樹啊嗰啲咁。有冇講呢啲？因為啲細路仔好多人唔肯做。 唔撩耳唔係生樹，係食咗粒核落去，你就會生樹。 嗱、啊，我講，因為咧、啊、以前唔係有一本叫小。系咪小强咧？我唔记得咗叫咩 小朋友， 小朋友唔系系类似嗰啲啦。 小强儿童乐园 咁咧，里边有一次有个古仔，就系、是、话有个小朋友唔系撩耳，飞住粒唔知种子就生咗一啲树仔。咁、我阿妈就话：你睇下，你就会变成咁啦，唔撩耳咁样。所以我入咗个脑咧，到而家都记得。 即系你细个净系睇呢个故事，咁啊一辈子啦。 即系佢记得一辈子啊，由细个开始，中间一落冇睇过，冇睇过另外啲嘢， 冇得睇， 空白空白一片。 咁咪好咯，咪 Happy New Year 啊！咁咪好 咯， 系啊， 好 啊，有冇啊？ 有就唔记得啦，都通常都系呢啲啦。 有好多嘅就啲男人坐过你嗱，你唔关事啊。 有 B B 啊？ 冇错，男人坐过咧啲热辣辣嗰啲啲凳咧，唔好即刻坐落去。佢话如果即刻坐落去嘅话咧，会有 B B 嘅。哇，嗰、个好惊，嗰个真系好惊。 但系信我， 嗰阵时候因为咁样咧，有巴士有位都唔坐啊，系女人起身就坐，男人起身嘅话咧死都唔坐。 你都信 嘅，蛇咬都唔坐，细个唔知。 系 嘛，真系会噶嘛，我都唔知点解咁衰，话俾人听叫人错。 唔系，其实又话有痔疮啊嘛， 又有痔疮，嗱有痔疮我都仲即系觉得讲得过去啊。但系有乜理由会有 B B 咧？ 喂，如果又有， 点解你唔俾我坐咧？ 又有 B B 又有痔疮，咪好惨。 好惨， 双重损失。 你更加唔讲得俾人听。 系 喎，哎呀，真系麻烦啦。 即系你细个嘅时候系咪先？系啊，你无端端咁样坐下巴士， 太多啦呢啲。又话咩食紧个急吞咗会黐住啲。肠啊，等等等等啦， 即食面都有啊， 系啦， 即食面要过冷河啊嘛，如果唔系嗰啲胶会黐住，好似橡筋变成橡筋啊嘛， 咁啊网上 要攞啲橡筋箍嘅只手， 啊系啊系啊， 食血啊嘛， 系啊 系啊， 系啊，讲下讲下都有好多啊， 好多啊，讲开，咁啊有个咧唔知算唔算系爸爸妈妈会讲噶啦，但我觉得一定系有唔同嘅，嗱有个人咧分享咗啦，佢话咧成日觉得咧每一年咧利是钱阿妈话同佢收埋咧，其实佢每一次都会俾，但每一次觉得其实咧都唔知系唔系嘅咁样，点知终于有一日咧，佢妈妈咧将所有咁耐积存嘅一次过俾晒佢，所以佢喺网上分享就话好开心，即系佢之前咧就冇谂过系真系帮佢收埋而俾翻佢嘅，系足足储咗。29年嘅， 哇！29岁先俾翻佢啊！ 咁有几多钱咯？ 系啊， 你都唔知道嘅。 7万元港币， 哇，都 OK 喎，好开心。 因为细路仔利是又唔会好多啫，系咯。 系啊，好多唔系啊，而家啲细路仔啲利是。 不过你又讲得啱啊，点解29年先俾翻佢咧？其实如果你 惊佢大使咯，系啊，突然间有嚿钱要使咯， 系啊， 都几开心喎，突然 间 7万元， 系啊， 我觉得系俾多咗。利是钱咁多啫？ 29年， 你计啊，29年好，你除啊， 30年，我当30年， 你当30年啦，除七，你最叻噶啦呢啲嘢，系 28， 几多钱啊？ 4万元 一个月。 咪一年一年幾 錢啦？四萬蚊到 咯，四萬三喎， 冇可能啦、啊啊！你都冇封咁多啦， 我應該冇， 我四千蚊冇啊， 所以有乜可能啫？ 咁你又覺得啱？可能阿媽阿媽同佢加 咗少少，你自己話，你自己數，你而家幾多錢？ 一二百， 咪係咯， 係啊， 嗰陣時候細個更加少啦。 最親嗰啲可能真係五嚿， 嗯， 即係仲仲嗰啲 咁多 五嚿 親嗰啲啊， 一封五嚿， 係啊。 咁可能爸爸俾佢咧， 即系好多喎、啊、咁样。 或者但系好，你即系 可能一两封 系啊，一两个嘅啫， 系系啊， 都系啫。 你唔好咁眼红啦。 三大斩埋有踩嘛，我冇收过，我系收过嘅就系老细俾我就有， 系 啊，老细俾我嘅最劲嗰一次嗰就系利是啊吓，即系新年嘅利是嗰一千蚊。 哇，好开心、 啊！我就睇完又睇，睇完又睇， 我 真系嘅，我谂佢俾错。 唔会， 唔系佢可能真系俾错，因为分好多搭噶。 我知。嗱，今年咁样啦，你俾一千蚊我，俾一千蚊你， 大家都开心。哇！ 我冇问题，最紧要你开心，系咪？ 我开心啊！ 都唔摆得几耐。 乜嘢唔摆得几耐啫？嗱， 高利是啫。 我讲紧个橙。 哦、OK。 一条蕉都唔摆得。 嗱，真系我心脏好虚弱。 唔受低啲刺激， 真系唔受得。 所以有啲咩氹得你开心，系啊，管讲， 食一餐少一餐，系咪先？个个都系咁 啦，梗系咁噶啦，做人 系啊， 系咩啊？系咪先？有咩嘢唔讲得少？ 我同你必须要好小心交换，唔好俾错人哋。 呢个一定唔会， 系啊， 一定唔会。呢样嘢好小心。 喂，咁我想问你哋啊，细个时候啲利是咧，阿爸阿妈有冇帮你储起噶？ 冇，自己储完之后 冇俾， 自己搞 啊， 唔会嘅， 都系啊。即系细个时候你唔识搞嘅，咁例如你都系塞落柜桶嘅 啫。你使咩搞啫？你都系落去买鸡翼啊？ 唔系咯，唔系我 即时蒸发， 系啊，冇晒噶啦，系啊， 冤枉嚟瘟疫去嘛？ 因为我系大人，我都会有啲细路仔拆利 是俾你系 唔系咯？系佢噶嘛，开心啫嘛，十蚊咪十蚊咯，系啊，佢买嘢食咪买食，买玩具买玩具。 即场用咗个系嘛？ 系啊，噶啦。 我最憎嗰啲系咁样嘅，你有冇试过？就系譬如可能咧，就一大扎人啦嚟你屋企度利是啦，咁跟住咧就诶。妈，我唔系讲紧我屋企啊，我唔系讲我屋企啊， 收晒啲利是， 唔系，佢系会叫你，即系好啦，咁人哋又会斗俾你噶嘛，咁佢就会问你啦，即系譬如我 let's say 阿姑妈，好唔好？同阿表哥嚟屋企，跟住咧佢又派俾阿表哥啦，跟住咧阿姑妈咪派俾我嘅，咁跟住咧佢就话啦，入去厕所度睇下究竟姑妈俾几多钱你，咁佢就会计啊，即系究竟头先咧我出咗去嘅，我使咗出去嘅冇错，蚀咗几多，咁样咯， 冇辛苦。 我唔系讲紧我屋企啊，我讲紧我就我有朋友屋企系咁样咧，其实佢觉得好辛苦到佢好憎咁样，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系啊，即系觉得点解利是钱其实系新年大家开开心心， 系啊， 点解你呢个咁样？你都唔可以大方啲咧，咁所以系好唔中意屋企人。 你有冇试过集体收利是啊？ 点系啲集体收？ 即系阿姑妈又系姑妈，系啦，俾咗譬如话四方摆咗喺度啦， 系，然后四兄弟姐妹， 系啦，你又翻，哇，有时咧， 超开心啊，唔使去噶嘛，有时你， 我知啊，但系有时我又惊，咦，阿姑妈俾咗未咧？问阿家姐俾咗啦，系乜有？你系咪啊？ 偷偷地咧喺个利是 写 姑妈。大姨妈 系啊，点解做 争个嘅未俾嘅？ 点解舅公明明嚟咗噶啦？然后装下装下阿家姐个兜，咦，黄色嘅利是封点解冇 嘅？超无聊。 咁啊，细路仔系咁噶， 系啊，开心啊！ 得啦，一年一度，都冇钱使啊，我哋。 Happy Friday 啊！十点二十九分，听呢个风骚发人咧，好快到呢个十点半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千祈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建议引入 XBB 新一代新冠疫苗。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期十月至十二月出现新冠病毒感染高峰期。XBB 新一代新冠疫苗会由卫生署采购，但可能供应未必好充足。如果最终采购到的疫苗有限，会优先让高危组别接种，尤其是院舍长者。许树昌话：医管局的数字显示，现时每日平均大约有100名新冠患者入院，不少人曾经接种两至三剂新冠疫苗，而且年纪较大，有长期病患。他建议高危人士若果距离上次接种新冠疫苗，又或者已感染超过六个月，不应等待新一代疫苗，应该尽快安排接种。指出第一和第二代新冠疫苗仍然非常有效。科技大学计划设立本港第三间医学院，早前有份同科大管理层会面的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期望透过一间新的医学院在短期内解决医疗人手不足问题是不切实际，认为新的医学院应该发展成国际教育枢纽，可吸引科研人才并提升国际医疗教育地位。他说新的医学院不应只服务香港，例如需要与国际药物研发组织等合作，替造更好前景。病人政策联线主席林志游在同一节目说，若果成立新的医学院并增加医科生学额，有助舒缓人手不足问题。他说科研是未来医学发展的大方向，科大是有优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应约同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通电话，双方重点就以巴冲突交换意见。王毅说，中方反对伤害平民的行为，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做法，呼吁各方采取克制态度，防止战火进一步扩大。当务之急是保障平民安全，开辟救援通道，避免加沙出现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王毅指出，今次冲突以极为惨烈的方式再次证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在于尽快恢复真正的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的正当权利。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加权威、更有影响的国际和会，推动国际社会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达成更广泛共识，并为此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宣布退出竞逐议长职位。斯卡利斯在党内闭门会议后指出，共和党内仍然未出现属于大多数的共识，他已经表明退出竞逐众议院议长职位。他说部分共和党人有其他考虑，但他清楚表明必须要专注国家所需的事项。斯卡利斯日前在党内投票中以些微优势获得提名，但他争取党内支持出任众议院议长职位遇上困难，他需要在党内取得217票以确保击败民主党对手的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23点，跌316点，成交金额3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67点，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56，跌3毫；京东集团104.7，跌13元；腾讯控股310.2，跌6.2。友邦保险68.4，跌6；阿里巴巴83.1，跌2.75。药明生物50.1，升4.5；美团114元，跌4.4；恒生中国企业62.3，跌1.15；建设银行4.68，跌1仙；中芯国际21.3，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49.8，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8，人民币7.304。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54，欧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2356点，跌137点。港金报1747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89美元，卖出187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啊，咁较早前东区走廊近住东港中心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需要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咧就改咗啦，净系去中环方向需要封闭，去柴湾方向封路重开。咁影响到而家去中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咁另外啦，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挤塞，近住油麗村意外清理好，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噶。咁亦都系由于东区走廊挤塞啦，咁所以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去港岛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车多，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挤塞，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挤塞，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你记得吗？ 我的心头有恨，是你不愿。 香港电台制作广播剧，其中改编自小说《云上云上》的广播剧，主题曲就是由哥哥张国荣所唱。不知道这首《情到浓时》 有冇勾起你追听广播剧嘅回忆？ 何用无声消失晚风里。 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九十五年我们的歌。 无论你是乜嘢职业或背景，只要你爱国爱港，有志有力服务地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就应该参选成为区议员，或者提名你的心水人选啦。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17号至10月30号，记得把握机会，共建美好社区。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我想问下咧，有咩拍档咧，从来有冇听过一个讲法？你有冇跟住呢个咁嘅讲法去做咧？就系、是、好嘅牛仔裤系唔使洗嘅，有冇听过？或者一啲心爱嘅牛仔裤系唔使洗嘅？ 我唔会咁做咯。 嗯， 系啦， 但系真系嘅， 系 啊，系啊，唔应该洗嘅。 哦，你买嘅就系跟住做啊。 靓嘅牛仔裤嘅话咧，系用磅数嚟去睇嘅。嗰啲牛仔布越厚同埋越重嘅咧，咁就系啲贵价同埋靓嘅牛仔布咯。 即系传统嗰只， 冇错， 古老嗰个牌子。 冇错。 咁呢个古老牌子嘅 CEO 咧出嚟咧就接受访问啦，佢就讲翻，其实就唔系唔使洗，不过嗱佢更正啦，系唔好摆喺呢个洗衣机洗，有两个原因。佢话第一好嘥水，第二咧佢话。靓嘅牛仔裤咧，你咁样咧，即系不停咁摆喺洗衣机咁样肥肥肥肥咧，系对佢嘅质料咧系唔好嘅咁样。咁啲人就反问佢咯，咁唔洗咁污糟咗个点咧？咁样佢就话啦，牛仔裤咧，通常你唔会成日都污糟噶嘛，你感觉譬如有啲污渍或者咩咧，你净系洗嗰度，即系嗰个位，或者嗱呢、這个做 白晒咯嗰个位嗬。就 是、我唔知边个位， 系啊， 污糟嗰个位， 每个位都唔同，系咪啊？有人洗呢度， 我觉得 裤 裤最污糟就系即系 坐 个位嗰度啦，同埋 裤 脚嗰度啦，你行过数好多垃圾嘅，系啊。 咁另外咧，佢就建议咗一个做法，但我谂即系会唔会有人跟咧？就系着住佢，好似冲凉咁样，走嚟洗洗洗洗，咁你就可以洗得干净啦，就唔好劈喺呢个机里边洗，咁大家中意啦。 喂，你呢个讲法系广告嚟嘅，你幻想一下系着住条牛仔裤，唔着上身衫， 哇，好型啊，好性感啊， 系啊，跟住佢就哇，做乜事啊？咁样啲女仔就会望晒过去， 然后配首英文歌， 系啦，咁跟住咧，佢可能就哇，即系挤啲嘢落自己条裤度，一定系咁啦， 系啊， 跟住要攞条水喉啡，跟住女仔哇。咁样，系咪成条广告片啦？ 搞掂晒， 跟住就擦擦擦，跟住啲泡吹到周围。 然后最后一个 shot 一定系除出嚟，甩嗰条湿嘅牛仔裤上条绳嗰度。 冇错， 咁就正晒， 咁就完咗啦。哇 ，OK 啊，正 啊，点啊？ 真系觉得 OK 啊。 原来广告嚟噶，我仲以为真系佢建议人哋咁样洗。 我唔系话呢个系一个广告，我就系话头先你咁样讲下 CEO 嘅讲法，其实可以将佢拍成一个广告。 系啊， 其实你咁样嚟去 sell 条牛仔裤嘅话，我一定肯定会有人买。 喂，不过咁，而家最近有个说法。就係話而家啲年青人咧，普遍都唔著牛仔褲咯，係 咩？點解嘅？ 係啊，因為佢哋覺得唔過時啦，過時啊！而家你睇下，女士好少著牛仔褲，通街嗰啲咧都係著啲 哦， 有接嗰啲嚇，或者好薄嗰啲褲啊咁樣，因為著裙 係嘅， 牛仔褲就好少人著。 我唔理，我都我覺得牛仔褲係幾永恆嘅。 牛仔褲 我都好有型，即係一個 denim 啊 ，denim 嘅嘢，譬如牛仔衫啊、牛仔褸啊、牛仔褲啊。 我幾中意著女士著牛仔褲咧，高挑嗰啲咧，然後著對尖嘴黑色嗰啲， 性感嘅， 上邊仲要戴個眼鏡， 係啊，著件白恤衫。 是 或者有时扎个边， 冇错， 跟住喺你面前到咧， 肥一肥 咁样，系咪？即系梗系唔系我啦，唔好意思。 佢唔好肥啦。 心如止水。我记得以前咧有睇过有一个都好似系牛仔裤嘅广告嚟嘅。喺英国嘅时候睇嘅，就系、是、有一个当日哇超级大只嘅男仔啦，就着住一件白色嘅背心，着住一条牛仔裤，就入咗去一啲嘅就系自助洗衣铺。嗰阵时候香港都未兴嘅，但我哋觉得自助洗衣铺系好好玩嘅，同埋好有型嘅。你喺嗰度洗衫，咁跟住咧就饮杯咖啡，睇下书。 嗰本书好厚 嘅 喎，英文书嚟嘅，系啦个角接晒啊。 嗰个广告都系咁样，即系入到去嘅时候咧，有唔同类型嘅人咧，都有女仔啦，有一啲咧就即系好似一路都冇拍过拖嘅，乜戴嗰啲黑框眼镜， 满面着白， 又冇嘅，即系戴住顶冷帽咁嗰啲男嗰啲女士咧，坐咗一角，跟住见到入嚟嘅时候，即系大家都话咩事啊，煞有介事。跟住咧，佢见到佢咧就除咗条牛仔裤， 系 咁就剩翻条内裤，再加埋 嗰啲嘅 就系啦，搏杀嚟嘅。咁跟住咧就好似唔系啊。 三個嗰啲， 好似唔係添 啊！ 咁跟住咧，就仲有一件嘅就係佢白色嘅背心啦，就將淨係將嗰條牛仔褲擺咗落去個洗衣機度，擺啲石落去，跟住閂埋佢。石磨男， 石磨牛仔 裤，洗完之后嘅话， 唔知佢啊，咁跟住佢洗完之后嘅话咧，重要嘅就系佢干衣噶嘛，干衣埋之后嘅话就拎翻出嚟咧，着翻上去，跟住咧就插翻落去，即系嗰个裤脚就插翻落去个靴嗰度，行翻出去。哇！跟住咧，大家一啲男啲女仔睇到就神魂颠倒咯，我觉得好好掂啊！即系呢啲咁嘅广告， 我今晚试下先。 嗱，你记得我讲，你记得我。石磨 啊， 石磨西装， 我试下今晚落去洗衣铺睇下。 你将你自己抌埋落去， 记得抌埋啲石磨。 Are we two? Just can't wait to say I do. So 网上情缘。人怕寂寞而强行填补的缺口只会越填越大窿。每个人在你的心里面都有他独特的位置，没人可以坐人的相等。有些人在他离开之后就不可以好好的爱了，可能因为害怕，因为防备，但是又不甘寂寞，于是是一段又一段无法被定义的感情里面游走。其实你比哪个都知道这个贪婪只是一种过渡，你需要这种过渡重新确认自己还是可爱，还是可以去爱人的。甚至在每次的感情里面，你会怀念他的影子，想起他一切一切。不过因为寂寞而填补的缺口，其实只会越填缺口越大。因为每个人在你的心里面都会有他独特的位置，没人可以取替其他任何人。网上情缘。如果爱上一个人会为你带来从来没想过的安稳和快乐的话，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规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啦！ 骏马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平时咧风骚快活人先，呢、這个时间咧就系、是、你又知唔知有校长我哋玩游戏，咁今日校长突然间有事咧，咁、啊不能够出席啊，咁啊唔紧要，我哋自修自己问问题，好不好？ 我哋有忽然漂流教室2.0， 喺一阵间出现， 系。AI， 我未见过你咁严肃噶。头先你竟然咧唔睬我，系因为我去玩就 思索中，不停谂嘢，不停谂嘢。 OK， 星期五，星期五， 好 ，free 啲 ，free 啲 ，free 啲 ，free 啲，嚟啊！我系同学互问咯，而家我哋开头好嘛？ 嚟，同学互问，小张张第一个同学仔，你哋知唔知见过树懒未啊？ 见过。 未见过， 好懒嘅树懒，动作好慢嘅树懒咧，中意食树叶嘅。咁我想问下大家，你知唔知树懒食完一餐几耐先消化晒胃里边嘅嘢咧？ 三日。 食完一餐啊？ 好啦，食完一餐啫 喎。你唔使拣啊？ 四个答案。 好 A 24小时。 嗯。 B 3日。C 1星期。D 1个月先消化晒，嗱，俾你睇下树懒。 消化晒，我知。 三日， 三日。 你三日，你咧就 三日。我觉得系咯，因为佢爬得好慢嘅， 系啊， 冇可能一日咯。佢点又爬翻落嚟啫？ 不过你睇条片咧， 爬一日啦。 唔系啊， 马路上面因为佢太慢啦，咁嗰啲人咧即系帮佢啊，因为佢过马路咧系好慢动作， 系啊， 搬佢摆佢上 去，等佢嚟啊，我瞓着， 惊佢有事。 系啊，个会都开完啦。 没错， 错。 唔系三日啊，我一个月， 一个礼拜， 一个月咧消化晒啊嘛，佢话 消化晒， 任得你讲嘅啫，系啊，消化晒一个月。系咪 D？ 哎，有个插班生， 有个礼物， 插班生， 礼物插班生， 坐埋你啊，插班生， 你讲 A B。 平时就听 电话，呢个就系你阿妈啦。 好，你估咪？ 个面都红晒。 系啊，点解你张面都红晒嘅？叫你埋咪，你咁紧张， 发 愁。你坐嗰边系咪冇咁紧张？坐马路之隔系咪冇咁紧张？ 一个咧， 唔系真系咁紧张，一样咁。 阿 B B 坐过嚟， 大声啲啊你！ 喂， 你阿 妈度打个招呼。 喂 ，Hello 啊，各位早晨。 嗱，呢个就靓妈啦。一阵间咧，如果打嚟点唱咧， 打电话过嚟啦。 我想问咧，点解你叫靓妈嘅？其实系咪你自封噶？ 因为佢系妈咪咯。 我想问下你啦，高佬全叫咩名啊？高佬嘛，细细粒叫咩名啊？ 你系咪次次咁答人？唔系你就系 冇错。咁我系靓妈，咁因为咩原因你估到啦？就系因为唔靓咯。 哦， 做人不能妄自菲薄，我同你讲，我唔可以俾你自己咁样睇唔起自己嘅。 冇错，嗱，靓妈， 你唔可以咁样。 唔好再俾我听到你讲呢啲说话。 系靓妈就系靓妈。 唔系啊，我第一次 俾人教训。 我第一次见阿马老师嘅时候，我介绍我自己系靓妈，跟住你知唔知佢点答我？ 我唔记得咗。 你唔记得啊？ 你都叫靓妈系咪咁啊？ 唔系，佢话。唔觉咯， 记到而家，记到而家，系咪记到而家？ 半年半年前 啦，一世都记住。自从佢咁样答完我之后咧，我就同人讲啦，点解细细粒叫细细粒啊？因为佢大只啊嘛。点解我叫靓妈？因为我唔靓啊。 所以你就谂到呢段解说出嚟啦。 冇错啦，多谢马老师。佢讲三个字，佢讲三个字，唔觉咯。 我有冇咩表啊表？ 呢个月好衰。 系我个样啊？ 呢个月好衰。 其实佢都识噶。 系啊，佢学埋啲衰嘢。 你讲嘢就会咁样样嘅咧。 唔觉咧。 几衰？ 好一个唔觉咯， 佢仲要你噶个头，真系衰 啊！今日啊，衰啊你啊， 一个礼拜 好， 一个月， 靓妈， 你系咩？ 我觉得系 D， 系 都系一个月， 系啦， 女人赢差，一个月先消化一餐， 咁食几嚟几耐先食一餐饭啊？ 咁可能真系一个月咯，我唔知啊。 我哋一日三餐，人哋一个月一餐， 好啊，但可以一次食好耐， 喂，抵响喎，是啊， 成个月唔使喐啊， 系啊。 世事从来无法意料，而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无聊，无憾是咒诅，遗憾是祝福，太多开始了，太多需要结束了，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豪华泥蓬杯喝着，别忘掉为抱紧生命，别放开心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一生都呼叫，过去的都过去了，在路上谁回头，怎呼吸北风吹，前尘像雪在飘，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豪华泥蓬杯喝着，别忘掉为抱紧生命，别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是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在飘在摇，从今天不飘摇，谁管心生两今生不渺小，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重要，未了都要算了，落地路回望河承受的漂亮，被忘掉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在飘， 唔觉咯，哇！呢、這个真系好有点到啊！ 就凭你， 唔觉咯， 就凭你。喂，你知道我琴日咧，突然间咧有揸车啦，我又谂到一样嘢。 乜嘢啊？ 如果你开一间酒吧， 嗯， 你要有一个 drink， 你知唔知你一个 drink 叫咩 drink？ 龟精， 有一个 drink， 乜 drink？ 贪心 drink？ 唔系。 贪心樽几好啊！ 我都觉得贪心樽都可以嘅，系 signature 咯，即系你要分嘢系 signature 嘅。 系咩啊？贵樽 系啊？唔系贵樽 ，drink 系 drink 系咩 drink 啊？ 唔知 drink drink 有三个四个答案 贵樽啦， 系贵樽。 如果我讲嘅话，你咪估到咯。 好 系 啊， 我觉得好衬你嘅， 即系 个饮品名，佢个饮品名嘅，我都好衬佢嘅。 贵到 drink 唔系你估？ 四， 英文嘅有英文嘅， 英文嚟嘅，三二一， 唔知啊， 开股 cheap drink。 喂，唔该，俾杯鬼 drink， 今日有 cheap drink， cheap drink。 喂，呢个我中意，我真系想搞一间 bar， 叫 cheap drink。 嗰时我话嗰间 bar 叫咩名话？ 归来 bar 嘛， 啊，归来 bar， 我帮你安噶嘛，系啊，归来 bar 嘛， 系 主打 cheap drink。 喂，呢个好，有归 drink， 有 cheap drink， 系 啊，呢杯嘢特平。廿蚊 好平，系冇乜钱嘅就得啦，饮 cheap drink。 但系 水嚟嘅原来， 供应时间供应时间由六点到六点零五分， 叫唔接冇啊？ 饮完冇，过咗时冇啊！ 喂，嗱，好啦，顺便提提大家啦，阿靓妈， 我中意呢个 cheap drink。 阿靓妈头先嗰个唔觉啰嗰个，而家打紧你电话18723888，想点唱而家十二点半咧就系打嚟啦。 饮啊， 好的，哦 cheap drink。 同埋俾我预告多一样嘢先，今日如果中意踩单车嘅就一定要听车路的士啦。系呢啲季节。踩单车你知唔知系正好多噶， 同埋有个单车节啊嚟紧 啊， 系 啊， 点样备战啊？人间你又知你 cheap 啫，好车路的士稍后十二点。 好啦，咁我而家咧就问呢个问题咯，就其实如果大家买新衫嘅时候嘅话，有冇留意到附带嘅就系有一块布仔，同埋嘅就系有一粒钮会装咗喺个胶袋里面嘅，究竟系搵嚟 响呢侧边？ 唔知喺边啦，总之佢一定会钉咗，系啦，有一个胶袋里面咧就有一块布，同埋就有一粒钮喺嗰度嘅，甚至会有几粒钮嘅。好啦，究竟系搵嚟做乜嘢嘅咧 ？A 系当衣服破损嘅时候咧就可以搵嚟修补之用嘅。B 就系。製衣廠佢哋係要證明一啲布料嘅批次之用嘅，而 C 就係揾嚟測色測試甩唔甩色用嘅，而 D 就係當你縫紐扣嘅時候咧，其實嗰塊布咧係有用嘅，係將佢咧喺個紐後邊嗰個位嗰度咧，當你一齊咁樣去亂埋嘅話咧，佢就唔會跌出嚟噶啦。究竟係 A、B、C 定 D 咧 ？A 同 D 都好似喎， 係啊。 其實你哋知唔知噶？ 我 系有用噶，原来 我以前成日觉得咧系甩咗粒纽咧就钉翻嗰粒，因为你有时你配唔翻咁 啊。 系啊，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好啊 ，A 咧就系当衣服破损嘅时候咧，以修补或者系搵嚟咧就系修理嘅时候用嘅，即系譬如可能我就系你出咗个窿咁，你咪用嗰块布嚟去补翻佢咯。又或者你冇粒纽，跟住你冇揾个纽整翻佢咯，所以咧佢就会配备嘅就系有两样嘢喺度嘅，一定系有一块布啦，同埋就系有粒纽嘅。而 B 就系、是、其实系制衣厂系证明布料嘅一啲批次嚟用嘅批次，即系其实可能嘅就 系、 是。同一 批 衫，冇错啦。佢哋可能有唔同嘅批次，万一出现啲咩问题嘅时候嘅话咧，就可以追查到啦。 第四条 line 嘅车衣女工，你车坏咗件衫啊？ 哇！你使唔使 trace 到边个车呢件衫啊？不过其实都系 嘅，系啊，一定系靓嘟车嘅。 因为我见到有啲名牌子咧，有时佢哋会咁噶，车到歪咗少少咋，就唔要噶啦。 又益咗啲人咯， 没错。咁而 C 就系揾嚟测试甩唔甩适用嘅，定系 D 系缝纽扣嘅时候咧，就系用喺后面嗰度咧。其实大家都唔知道嘛，系将佢咧摆喺后边嗰度咧，同佢一齐钉埋嘅话，系冇咁容易甩嘅。 啊，就呢个啦， 我唔拣呢个，我拣 A 啦。 你拣 D 系咪？ 我拣 D 系。诶，张张拣 A 唔会嘅。 衣服破损嘅时候，点解唔系着？可能就系咁简单。 喂，唔系我知，但系而家有几多个人即系穿咗个窿，你会补翻？ 但系纽啊，我觉得系容易，即系要搵翻 系啊纽啊嘛，系啊，即系嗰块布，你觉得冇用系咪？ 撞下啦， 系啊， 当撞啦， 一个 A 系咪？一个 A 一个 D 系咪？冇人中。 你笑得咁衰嘅， 我谂你 未到最衰， 未到最衰。好啦，咁而 B 定 C 剩翻 C 好，测试甩唔甩色？你系 B 系咪？ 批次啦， 正确嘅答案。 第四条 line。 你哋头先话唔系嗰个，就系揾嚟测试甩唔甩色用噶，系啊？ 点解嘅？嗱， 点样？ 我举手先。嗱，呢啲情况咧，黑色嘅西装就会连住块布啦，系真系会嘅。恤衫啊 ，T 恤啊，嗰度真系好少嘅。我真系见过，系啊。 你特别咧就有颜色嘅衫， 布料啊，纹啊。 你咁样讲，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啦。有时咧，我洗衣机咧，唔系我抌衫落去洗，我会谂死啦，佢甩唔甩色咧咁样样。如果你成条。或者新衫好富有，成个抌落去洗咧，一甩就好大件事啦。咁不如就 机衫都唔要得噶啦。 就揾你嗰个 sample 我嚟试下，系。 其实佢嗰个 sample 咧系俾你啊，特别系留意下咧，就系有颜色嘅衫，佢就会一定会有呢块布。 你揾水冲下佢， 呢块布就系揾嚟 唔單止你可以擺落洗衣機，你洗嘅時候嘅話咧，就睇下佢甩唔甩色，以及佢就係究竟佢嗰個布料到最後尾嘅時候咧，洗完出嚟係乜嘢嘅情況。咁所以咧，呢一塊布係俾你揾嚟測試。 咦，我咪嘥咗以前啲布， 我抌曬啊！ 佢咪碎咯，嗰塊布唔該佢寫似奶擦甩色布啊嘛。 係喎， 你從來冇人知你係咪多餘啊？ 係啊，蠢咗多年。 睇完之後我掉曬㗎， 我掉曬啊， 我都係掉曬， 我甩， 淨係甩漏咯， 係啊。掉啊！因為我知道唔會， 其實有時係你唔會嘅， 唔會 啊， 唔會就去抄翻。 當你個盒仔有成廿幾粒紐，你都唔記得邊件打邊件。 原來係有用嘅， 太差，我好憎啊！ 我都係咁 啊，係啊，我想投訴啊， 又唔使咁鬧。 你媽，你打俾你媽。 OK， 得你撳住我，你撳住我得。好，嗱呢個好貼地嘅。你知唔知而家有好多巴士中轉站啊？係啊，譬如話張南隧道啊、大老山啊等等等等，佢英文咧。叫 BBI 系 咁，到底 BBI 系咩意思咧？ 即系代表中转站， 系啊系啊，真系 BBI 噶吓 ，bus interchange，bus bus A 系 bus bus interchange， 跟住 boy 系 itinerary，C 系 index，D 系 information。 讲多一次啊！ 嗱，巴士中转站佢英文就叫做 BBI， 即系如果有一日有个洋人问你啊 ，where is BBI？ 咁你要知道佢巴士中转站，但系呢个英文咧就系 bus bus， 嗱我唔重复 bus bus 啦 ，interchange itinerary index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中转站 冇理由 information 系 information 太 general。 先生，先生，请问中转站喺边啊 ？Interchange 系迟啲嘅。 你 index 啊 ，Sarah。 如果唔系 information 咧，除咗 index、 itinerary、interchange， 一个 A 一个 C， 肯定 一个 A 一个 C 系。 OK， 有冇？今次你唔得啦，你个符。佢贏咗 ，interchange 我都唔係 interchange 就好直接咯，因為你係中轉，你轉啊嘛， 轉 站啊嘛， 冇錯啦， 咁啊，明白。 我想問下咧，阿馬， 喂，呢啲好實用嘅喎，呢啲問題。 一陣間， 如果有個洋人，唔好嘈住，我未鬧完佢。小姐，邊度喺 BBI？ 你都識講中文啦， 自己揾啦。 Sorry， 巴士中轉站。 心思绪被磨练，对抗物理性和接骨都奋力一试，屈曲缩小就被你的藐视，委屈到神情会裂，对你越怕你越变质，应该就自变，我要换气派换脑筋伸软滑的线，然后凭你多的知，其实我有定义，我拉开你就能发现。I'm sorry， 需要道歉。未画完十四的眼线。I'm sorry， 不想再听狡辩，是我终于要散纸，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自成一对，你选择女神发现不是同你一类人，你解释我不好再害怕代价失去，自己抹走面上最后为你留下的泪，下你手机分开独自升级，没再躲避同回忆 link up， Let's dance tonight， 发现理智已经失控，酒精开始发作，身体不知不觉失重，意料之事为未来肉身的放肆， I feel sorry， 都想你的嘴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发生七车相撞意外，两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近九点半，意外地点在煤气公司北角调压站对开一段东廊，涉及四架的士、两架轻型货车和一架私家车。一名的士司机颈痛，同一名私家车乘客心口痛，两人清醒送去律敦治医院治理。医管局将采取新措施应对冬季流感高峰期，包括加强监察病人流量和基层健康的服务容量。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应对冬季流感高峰的准备工作。医务卫生局提交的文件指出，本港很大机会在随后几个月爆发季节性流感，亦有机会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同时传播。医管局将推出新措施，包括监察急症室就诊人次和入院人数，以及新冠及流感的阳性百分比等数据，以便适时和灵活推行服务需求高峰期措施，以及在圣诞及农历新年长假期期间加开两间普通科门诊诊所加强服务。医管局亦已经在今个月初开始分阶段在公立医院和门诊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行政长官再度委任高等法院法官潘绍彤担任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下的小组法官，续任任期三年，由今个月25日起至2026年10月24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深信潘绍彤法官在续任后会继续联同另外两位小组法官冯华和黄国京运用专业知识和经验，确保条例所定的规管机制有效运作，条例提供完备法定架构规管执法机关所进行的截取通讯及秘密监察行动，以在维护社会治安和保障个人私隐权利之间取得平衡。根据条例，小组法官负责审批进行截取通讯和第一类监察的授权申请，以及器材取出手令的申请。北韩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谴责美国不断向朝鲜半岛派遣和部署战略核资产，认为是严重军事挑衅，迫使地区形势陷入不可挽回的破产局面。文章回应美国列根号核动力航母驶入南韩釜山港，并参与美日韩针对北韩所进行的演习。文章强调，美国将宣称足够打一场战争的核动力航母战斗群派到朝鲜半岛水域，证明美国对北韩核攻击的企图。文章警告，北韩已经公布核武器使用原则，容许采取必要行动。较早前韩联社指，美国列根号核动力航母在济州附近海域参加演习，昨日驶入釜山港，预计停留到下星期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46点，跌392点，成交金额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45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49跌3.7，京东集团103.1跌14.6。腾讯控股307.8跌8.8，美团113.5跌4.9，友邦保险67.85跌2.15，阿里巴巴82.75跌3.1，药明生物49.95升3毫，

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今日十二点半有呢个一个礼拜一次嘅点赞时间，电话号码 1872388。 唔觉，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 焗焗佢， 焗佢，我一早嚣啦，焗咗佢噶啦，系啊， 冇错， 佢上咗桥噶啦， 唔做都唔得，喂， 响 咗锣，响咗锣鼓喎，大佬， 紧嘢啊， 各位街坊父老， 出台出台出 台，到底我哋今日系咪真系做呢、這个？马老师嘅， 梗系啦，咁啲音乐锣鼓都响起咯，你仲唔理？ 系啊，咁你讲啲嘢听下。 题目， 讲题目，今日讲题目。他不，我啱啱头先请教咗啲师傅，他不， 嗰啲最高电工嗰啲师傅，佢有冇电噶嘛？ 系嗱，唔系佢有几种嘅叫法嘅，即系他不嚟俗称嚟。喂，有冇他不啊？咁样 系。 头先我同阿小白研究咗啦。 系。 第一叫水线笔。 嗯。 第二叫截圆笔，第三叫避电笔。 边个截啊？ 截圆笔啊，截 断啊， 截断电源。 系啦，即系笃住佢，然后就截断咗啦。如果佢着咧，佢有啲个 插笔 有盏灯仔， 有盏灯噶嘛。你有嘅话，即系如果你 有电啦， 怼落去嘅话，佢即系唔好怼落，我插落去。 诶，或者放入去。 所以中意啦， 漂流教室，但系唔该你，而家啲学校已经系 band one 啦，仲系 band one 头， 我系 band one 噶，咁 band one 啦，大家都系 band one 嚟啦， 我仲以为我系 band ten 添。 OK， 好，诶，睇先啊， 水线笔、 水线笔、 电笔、 避 电笔、盐电笔、 盐电笔， 啱唔啱？ 两个盐电笔啦， 系啊，即系盐人棒咁样，盐下佢， 方法有啲唔同， 盐下佢有冇电？ 方法有啲唔同， 系啊。 啱啦，盐电笔，唔系呢个呢个同大家即系热下身， 系啊，我想听下你讲故仔， 系啊，呢唔系讲故仔嘅咩？ 系咯，你诶一讲下你生意啊， 或者讲人哋生意， 你又谂多咗两间嘢可以开， 系啦，诶问多一个先， 系 问多一个先， 好， 人有三急， 系点解系三急？ 诶唔系，其中有一个咧系叫心急。其实正确咧就系内急、性急同埋心急。心急其实代表乜嘢咧？ 好啊。 A 系太太生仔。B 考试放榜。C 就系等做寿。 佢个来源系有个标准答案噶， 有系啊，即系古时人有 三急啊，即系心急、内急同性急。 系 啦， 而心急就系代表咩咧？咁 系啦，嗱，我解释下先啦。内急咧就系即系嗰啲 CLP 啦， 系啊， 系啦。咁性急咧，讲埋俾你听咧，就系洞房 哦， 系啦，都有 好明显啦， 系。 唔系， 喂，但系唔系，喂，但系唔系，而家啲现代人话，哇，乜你咁急性子噶？就唔系讲嗰样嘢噶咯，即系个性格好急性子咁解。 啊，呢位先生，我冇听过啲朋友系讲急性子。 有噶书面语嚟， 系咪一种海鲜嚟？ 急到性子啊！ 又系， 整一班咁急到性子啊！ 系， 哇，心急。嗱，古时人有三急，就系内急、性急同埋心急。心急代表咩咧？太太准备生仔。B 就是等放榜，即是考试的股市。D 就是等做寿，哇，好心急啊！ 做寿什么心急？ 系啊， 等放诶，等生仔， 跟住就是结婚， 结婚， 哇，就嚟结婚啦，好紧张。 放榜， 生仔， 诶，咪先，三急，人有三急 啊， 嘅心急，嘅心急，心急， 心急， 净系讲心急， 好心急啊，好心，唔好咁心急啦。 即系心急系指咩咧？本， 但系而家更正啦，性急原系急动性子。 系今日 叫咩名文？ 急性子，急性子， 好正啊！急性子， 咦？ 急得啦！ 个包可以买埋急到性子， 咦？都系喎，你 OK 喎， 系啊！喂，贴精， 喂 A 系咩 ？A 系贴精 ，A 系咩 ？A 系咩？ 啊，个大大准备生仔，就嚟 show 啦，好心急。跟住咧就系 放 榜，睇下有冇高中。D 咧就系等做手，哇，好心急啊！过两日做大手， 最后就结婚， 系啦，结婚。 我估 A， 你估？ 我想问咧，你另外嗰两个咧就系、是、内急同埋性急嘅话，同呢一个嘅心急有冇关系噶？即系譬如可能都系一啲生理上面嘅嘢嚟噶嘛？即系如果你内急同埋性急系生理上嘅嘢嚟噶嘛？ 系 咪？ 系啊 系啊系咯。咁如果你心急嘅话，其实同呢啲咁嘅嘢会唔会可以即系都 associate？ 或者关系咧？ 劣嗰个。 唔好用嗰啲字，文雅啲，你试下修饰一下。你知唔知我好危险啊？你 我知， 因为出紧漂流教室啦。 我想揾一个送你，送你，送你一程。 唔该晒，毅力啲， 你屎快，屎快啲。 有冇关系？因为我头先问你或者你三急嘅话，你另外内急同埋性急嘅话都系同一啲即系生理嘅有关啊嘛。咁、 啊、 你嗰样嘢嘅话， 咁而家你呢样嘢关唔关生理事啊？但系唔答，不过答咗即系知答案。 唔系嗰四个答案咯，关嗰四个答案事咯。是打一个就啱。 放榜、啊、 好心急哇、啊！放榜啦、啊，中唔中咧？ 我觉得做寿做寿唔使咁心急。 你唔好话以前咧六十大寿咧， 好紧张 啊！系啊，唔系即系以前 边可以做到六十岁啊？ 古时即系四 廿 零岁， 所以以前六十 系 好大件事咯。因为以前啲人啲寿命未必系而家咁长， 所以好心急咯。喂，哥俩我做寿咯， 因为惊自己摆唔到， 变咗急冻圣子，俾人急冻。 其实我想讲放榜嘅， 你咪讲都冇所谓、啊。 但放榜又唔系好多，即系好多人会咁做噶嘛。因为以前读书都难噶嘛， 所以好心急咯。会唔会高 中等放榜、啊、心急？其实而家都系噶，就嚟放榜都系 好 急噶。 同埋咧，以前咧佢放榜咧就是、有人敲锣嘅， 嗯， 即系 敲 系嘛，边个高中啊咁样，其实紧张，真系紧张。 我知你赌，想佢要我要拣呢个，我结婚。 好，我估呢个生仔，佢系估结婚。 结婚 有冇人中？ 有人啱， 答案 都系阿梁继章啊！你两次都中唔啱咯。 系啊，冇啊，我呢、這个系啊。 你个魔咒唔通 魔咒已经完结啦， 唔会嘅。 好啊，可唔可以解释下？ 哦，佢系等太太生仔， 等太太生仔、 嗯、 就好 心 急。 系啦、 哦，我想知道系生仔定生女。 都唔系，即系总之好心急啦。如果苏下就嚟苏啦，跟住攞盆热水嚟，未啊？我都话攞盆热水嚟咯， 已经生咗啦，舒自自那时快， 已经出咗嚟啦， 恭喜啊！双、oh yeah. 胞胎，跟住。 怎么演化，又和那种淡雅，用雨还原化，将刚烈调淡，大家也渐开花，还有运气手机里回望争吵经过，从前错失什么，现已无语了，那到我讲和再话夹那字句又涂改过，说好了多么不舍也不想见，说好了早该分开怎可再想念，绝情似我，竟悔恨不已。自问得势，便说尽更是肤浅。说好了彼此之间再不妥协，说得太狠，但现在竟狠狠打脸。再说着抱再想见面也很难再见，随岁月里颠簸而磨掉尖刻的光，人潮里风浪多，若这是再爱，哪会再失和，寂寞再已没法倒流荡。 Journal 嘅呢一个歌曲叫做《说好了》啊，仲有九分钟，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搭班嘅时候，我哋一间会有呢个电话点唱嘅，1872388。我见到潮潮已经嚟咗咯，哇！今日有单车仔啊，正啊！咁跟住我哋而家 入咗嚟咯， 系啊， 入咗嚟啦，已经 入咗嚟噶啦， 睇到睇到。 我哋系继续呢一个漂流，定系我哋问啊？你啊，老师你 我继续问啦， 好啊， 条啊， 嚟， 你起个音乐俾我啊， 好啊， 我进入状态先。 我哋啊，搵大队嚟先啊，一二三，啲人咪听到个音乐都兴奋， 我都好中意呢个音乐， 系啊，我都系啊， 好似只龟咁样咯， 好， 好嘢啊，真系。 筷子你哋有用过啦， 梗有啦， 你估下筷子几？ 我唔用你， 施主， 我唔用。 放下筷子，立地成佛。你估下，你估下筷子有几长咩？ 筷子有几长？ 有几长？ 筷子有 即系 standard 嘅。 standard 嘅筷子啊，有诶，即 系 咁样。 你有冇得拣？ 你用乜嘢度量衡？ 呢个唔系，即系我想同你分享长度，然后先跟住问问题。 20cm。 即系几寸啊 ？Exactly， 我谂系一尺度咯。 冇一尺咁长，六面啊！ 20cm， 你冇见过六面嗰啲就，所以其实我奇怪又点会 standard 咧？其实细路仔嗰啲又短啲， 系即系一般成人 八寸咯、 啊，接近啦，七寸六 哦， 七寸六， 但系佢系指定点解有个意思噶？ 梗系有意思啦。咁、嗯、啊，筷子咧仲系咧个头系方嘅， 嗯， 下边就 系圆嘅， 系、 嗯、 代表天圆地方， 嗯， 人揸住嘅咧就天地人， 嗯，哇你。劲啊！ 你好少咁认真嘅喎个样， 因为我就 系、 是、 真系啊， 系啊，我其实想问人哋好耐噶啦，但啲人唔系啊，系咩？佢哋冇留意到呢样嘢噶， 上边 系啊，因为上面系方噶，下边 系 圆噶，甚至你尖嗰个位置，其实佢都系圆噶， 系冇错啦。好，点解会系七寸六咧？诶、啊，冇啊，呢个其实一般做筷子都系咁噶啦，冇、嗯、特别意思。 嗯。 B 代表人的七情六欲，当你攞起筷子的时候，就你 就 有食欲， 好多嘢， 你有食欲， 就放低其他的七情六欲，剩翻食欲。我拣呢、這个， 唔好咁心急， 因为人有三急， 有性急。 C 原本咧筷子咧，其实系长七寸八嘅、 哦， 不过你七寸八咧话唔好意头嘅。 点解啊？七八 七零八落啊、哦，七嘴八舌啊，即系所有七八都系 改 为 七 七系六啦，系啦。 咁点解唔改七三咧？七一咧？七二咧？ 咁点解唔七七四廿九？ 系咯？点解唔改其他尺寸？ 唔七六四廿二啊？ 你系自己隔篱学校读。另外咧， 隔篱唔系 原本咧七寸咧，又系唔系几好嘅。好似三长四短咁样样， 哦， 所以改七寸六。A 中国人嘅习惯，整开咁长咁长咧。B 原来系代表七情六欲。 嗯、 C 就系代原本系七寸八嘅，因为唔好意头啊，七嘴八舌啊，七总之七同八嘅成语，大部分都系唔好嘅。最后一个咧，如果七寸咧，就好似咧三长四短啊。唔吉利， 其实三同四好似斯隆啲，即系都系因为嗰啲不吉利啊嗰啲嘢，嗬。 咁你自己谂啦。 锁定 B， 我跟住喎。 我一早已经锁定 B。 我跟住喎。 我理都理， 七情六欲。 就算系错嘅， 你都觉得系啱， 坚持都系啱嘅。 错嗰个系答案， 所以你唔使讲答案啦，我哋就觉得呢个系答案。 冇错， 答案就 系唔系啊？ 答案系咩嘢？讲，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 B， 得噶啦， 各位， 所以要相信自己， 好嘢， 哇，几得意呢个讲法， 系啊，系啊，七情六欲，系啊，系啊，系啊， 一条筷子啫， 系啊，好多学问， 咁多中国嘅哲学， 啦，星期一， 嗯， 估下 古文， 我就 七情六欲， 唔系，系筷子先， 咁我想问老师，你会唔会讲埋七 梅花？ 七情系边？七情六欲系边六欲啊？ 下一个。 课题 先 哦，咁就 讲咗食具先。 喂，好 系 啊， 啊， 其实你知唔知刀叉都系中国人发明嘅？ 唔知啊， 系啊，你想唔想知点解啊？ 我唔想啊，我想啊，我想知啊， 俾报名费。 好嘢，你唔讲下你自己生意。 好，你帮我宣传一下， 宣传宣传宣传宣传，龟氏集团，龟氏集团 系啊， 龟氏集团 锐记 嗱，咁其实 宣布开业归时 最原始嘅同埋最古早嘅，你记唔得系边个啊？ 乌龟速递， 乌龟速递，冇错，就乌龟速递先嘅，冇错。咁啊，乌龟速递之后嘅话咧，咁跟住我就记得咧，应该系有呢一个嘅就系归来吧。归来吧咧，其实系间咩？一间酒吧。我哋已经帮你度咗有三个 drink 噶啦，系啦，净系买呢三样嘅啫，系咪？好啦，就系有 cheap drink， 冇错， 有贪心 drink， 同埋有贵 drink。 仲有头先我哋一致通过，我哋董事会个 cheap drink 咧，就个杯就好细个。 仲有咩喺里边？仲摆咗啲咩？ 摆咗粒话梅， 同埋一粒冰， 冰 一粒大冰， 即系你唔小心咧，冇咗啦， 仲贴噶， 因为叫贴。 呢啲就我哋嘅精神， 冇错啦。 跟住仲有嘅就系头先你谂到所讲，都好好啊，就系呢个龟苓膏， 冇错。烘焙饼店迟啲会开埋班教你整整蛋糕嘅， 就龟苓膏啦。 糕系蛋糕个糕， 冇错啦。 仲有挂羊头卖马肉系咩嚟嘅？ 火锅店。 谁话求学全为了考试？我和你觉得总不止。如妈宝上落堂，再谈为何竞争中史。未来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四方舞毕业时手拖手合照。谁料他于天空降落，只要拆散我跟你。 好之日快到中午十二点，听紧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翻嚟就有车路的士。今日讲下呢个单车节嘅，喜欢踩单车嘅朋友一定要听啦。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东区走廊，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几个嘢三米烧都停唔到， 停唔到啊， 停唔到啊！喂，好啦，点样时间就系12点半开始啊！咁啊，电话号码就系1872381723888。 车 路达人潮潮，喂， 你哋好啊，又嚟啦！ 啊，啱晒呢个秋天吓，秋高气爽，踩单车最正噶啦！ 天气咁好，梗系要出去做运动啦，大家。 我讲唔得啊，饮杯先。 不如嚟， 饮接力， 饮接力。哎呀，做运动啊！你要介绍啊，呢个好正啊！ 系啊，因为一咧，下个礼拜日已经就系香港单车节啦。咁而家咧，其实路面已经好多人不断喺度。 我想问，而家报唔报到名噶？仲正 报唔到啦， 报唔到噶啦，不过话定俾大家听，出年啦，系咪啊？ 系啦， 不过起码知有咁嘅事啦。 要预早报名，因为其实佢个单车节咧分咗几个级别，大家可以报嘅。 嗯， 如果觉得自己体力 OK， 其实可以报到50公里嘅。 嗯，跟住即系佢不即系以上，即系你一定要踩50公里以上，系咪意思？ 五十公里先至为之完成到个赛事， 哦， 因为佢系计时嘅。 OK OK， 即系如果假设咁讲啊，你踩得太慢， 嗯， 跟住去到临尾咧系会俾车接走嘅，因为会截龙，跟住就要上。哦，旅遊巴走噶啦，跟住就唔俾繼續再慢落去。 好好啊，我覺得唔走， 冇所謂，起碼參與咗啦。 咁即係最高就五十公里噶啦。咁其他嗰啲咧，如果初班咧， 仲有一個初班30公里嘅。咁， 嗯， 所以咧，其實三十公里組別咧就會比較多一家大細去玩啦。咁大家個速度其實都慢好多嘅。 趙超要幾耐完成啊？請問， 啊，概 我都想知道。 譬如咁講啦，我哋五十公里咁樣計啊， 係 我哋往年係大約你預一个钟头十分钟左右 ，OK 啊， 系 啦。咁但系啦，呢一个系一个咩概念咧？我哋讲下速度上面咯。咁， 嗯， 其实咧要保持住个均速平均速度，嗯，你尽量一望个咪表，起码要有三字头嘅，即系你踩住个速度，你希望有三十公里以上，因为你有啲位会慢咗噶嘛。咁三十公里以上先至为之啱啱达标。 嗯， 系啦。咁最好嘅咧就系你有力嘅，我哋叫均得到噶啦。你均得到嘅话，你 keep 住一有机会就见到四字头。 嗯， 咁， 嗯， 样咧 就会追到啲时间， 系会追得到时间咯。 不过潮潮啊，其实你话有一个零钟咧，我谂好多玩嘅 hea 嘅一定得，但系路程有冇斜路先，有冇落坡先，因为呢啲先系考你功力啊。 冇 个路程由边度开始啊？ 因为咧佢个路程好长嘅，我哋其实惯性咗咧，之前咁多年咧都系尖沙咀做起步噶啦。 哇， 系啦，咁尖沙咀咧佢当日 要封路，啊， 我哋 譬 如 讲 讲先，如果我哋讲咗封路先啦，咁， 啊， 其实咧佢凌晨嘅时候已经会完全将我哋一阵间讲嘅路段全部封晒嘅。咁我先讲个路段啦。咁我哋尖沙咀起步咧就会经过长青隧道啦、青马大桥、丁九桥、马湾，翻翻转头。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去到沙田，再翻翻嚟尖沙咀嘅， 呢个就系嗰个路程啦。 系啦，所以嗰个路程咧其实好夸张啦，系三条桥、三条隧道 都会封晒， 那個，範圍全部封晒嘅。咁， 嗯， 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咯，之前嗰日唔出街，唔好玩咁嘢啦，甚至乎凌晨嘅时分就真系唔好经过呢啲范围啦。因为咧，我之前一年就唔过二，咁发生咗咩事咧？咁我就一个廿分钟嘅车程，我其实系用咗个半钟头先翻得到屋企嘅， 因为改晒路， 因为全部封晒，佢真系全部封嘅。咁你所有嗰啲叫公路，你已经完全行唔到啦，你要落地行啦。咁譬如我自己住西九嗰边， 落地行即系架 车 摆喺 度，要落世界嗰啲，即系冇得行高速公路啦，我要落翻世界啦。咁之后啦。去到我差唔多叫翻到屋企嘅時候，因為我哋西九嗰邊其實好多條高速公路跨過去噶嘛，全部封曬。 哎呀， 係啦，跟住我其實翻到屋企附近，我都兜咗好耐先至揾到世界有一個位置可以 cut 得翻出去咯。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啦。咁嗰，那個封路時間咧，嚟緊呢個禮拜會有公布噶啦。咁，大家留意住咯。 OK， 好。 咁嗱，頭先你講完嗰堆路面咧，大家都應該諗到，哇，全部有上有落嘅喎，真係。大佬頭先講個問題。 上斜先辛苦， 上斜其實好辛苦嘅。 係啦， 咁其實全條路個範圍最斜嘅係咩呢？如果大家有玩呢個所謂比賽啦，大家都要留意啦。咁， 嗯， 尖山隧道嗰一段咧，其實真係好斜。咁講緊咧，佢哋全程維持住咧，我哋個斜度咧，大約係七度左右嘅嘢嚟嘅。咁， 嗯， 通常咁講啊，去到四五度左右已經係冇踩開單車會覺得好辛苦噶啦。去到七度嘅斜坡嘅時候咧，大家已經係可能會覺得有少少撞牆嘅感覺。如果唔係踩開嘅話，咁， 嗯， 所以咧，我哋都會建議嘅， 其實去呢個單車節之前咧，都有啲嘢需要準備嘅。咁 體能訓練， 體能訓練。咁而家咧剩翻一個禮拜啦，我就會建議大家可以去嘗試，但係都唔好叫做 train 得太緊要啦。譬如你首先點樣肯定自己可以完成到嗰個距離呢？你報咗50公里嘅話，你要好舒適地，你可以完成到一個大約70公里嘅路程。咁咧，你就可以好舒服地完成50噶啦。譬如你报咗30公里嘅，你要预翻少少叫不法啦，又系你要好舒适地，你觉得自己系可以踩完成大约50公里嘅路嗰个距离，你先至可以完成到30噶。 哦， 仲有咁，因为咧喺个路程里边咧，我哋会面对咗好多条大斜路啦。咁其实咧，我都会建议大家咧，真系去试一试斜路先。咁试斜路可以在香港，大家有冇谂到安全嘅地方边度可以试得到？ 试斜路 大美督嗰度算唔算啊？ 唔算，嗰度太平啦， 太平啊， 太平系啦。 佢有个位都有斜噶， 好嗰啲其实好嗱，相对于今次呢啲路段啦， 系啊， 太 但系嗰次 我知第一街。第一街真系黐线车啊！ 第一街嗱，我自问一近我边，我唔够胆试。 你觉唔觉得啊？ 我觉得架单车会反转。 系啊， 仲快，咁你仲快落到楼下。 咁样咧，我 全部啲车咧，就算系我哋自己揸嗰啲车咧， 太犀利啦！ 系啊，佢有时咧系会留后噶，我唔敢 因 为 咧，第一街咧，其实如果大家讲翻嗰边啊，唔知有冇留意咧？正街直上嗰边咧，其实喺好多年前咧，佢已经封咗啦。咁佢其实打环嗰字。佢都係第一二三街嚟噶嘛，原來佢將最斜嗰個範圍咧，佢封咗做行人專用噶啦，即係近住街市嗰段，因為有車咧，其實太危險啦嗰個範圍， 係啊，咁我有次留後啊，後邊我就咁狂搬我， 尤其是卡停，因為突然間起車， 冇錯啦，佢嗰度仲有一個紅綠燈噶嘛，係 啦， 係啊， 我知你講邊個位，上對大學附近， 冇錯，就係咁樣，佢頂到落嚟嘅話，我冇辦法，我喺中間度卡住咗，係啊， 要好小心，即係單車嘅話就唔好。好啦，嗰度真系太斜啦，架车真系有机会反转。咁我哋咧，其实可以试系咩咧？喺嗰个叫做科学园附近，咁样咧一偏离翻单车劲少少一个位置叫幽景里。 哇，冇听过。 咁佢嗰个位置其实系好安全，因为佢离开晒主要嘅路段啦，间唔中会有车经过。但系咧问题佢嗰个位置经过嘅车都好习惯嗰度有单车喺嗰度训练噶， 就会放慢速度， 就会放慢晒速度啊，会好小心单车。咁大家咧可以去嗰度试一试。 叫咩话嗰条？ 叫幽景里。 幽景里 系啦，你只要去到科学园 附 近，一入翻少少向山嗰边，就会去到嗰度噶啦。 O K， 佢都系斜路嚟嘅。 斜路，而嗰个斜路嗰个斜度咧，其实系好类似于我哋嗰个单车节会面对到嘅路段嘅。 接近7度。 接近7度嘅，有嘅佢我印象之中最多好似去到8度添嘅嗰边系。系啦，咁所以咧你可以去嗰度试，因为嗰条斜路都有翻一个长度嘅。你要去训练嘅时候咧，真系要俾到力水出嚟，你真系要去感受到嗰样嘢，自己可唔可以做得到啦？咁如果真系已经有路面经验噶啦，觉得嗰条斜路已经我 OK 喎，尝试下喺嗰条斜路嗰度来回10次，系啦，上嘅落嘅，上嘅落嘅。咁其实听落咧，都 听落都辛苦，听落都 好痛苦。 嗱，其实咧踩斜路咧上就辛苦啦，但系落咧我就觉得好惊嘅，因为我唔 系 好识控制嗰个越冲， 嗰 个心咧个压力好大，成日觉得自己一刹啫，成个飞出去。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上斜已经系一个技巧，落斜系另外一个技巧嚟嘅。 系咩技巧咧？ 嗱，我哋不如直接就讲技巧。嗱，我哋个 break 一阵间，我哋再讲翻有啲咩要注意啊。但系我哋技巧上面点样咧？我哋落斜嘅时候啦，我哋必须要将嗰个重心系向后移啊，咁譬如我自己踩叫 road bike， 咁其实咧我坐嘅位置咧个 pat pat 系垫住张凳最后面嗰个位嘅啫，就唔系真系正中间咁坐喺度嘅。咁点解要咁样做咧？其实我哋就系将嗰个重力我哋压翻住一个后碌嗰度。咁假设咧我哋要刹车又好，甚至乎系紧急刹车都好，我哋唔会一碾落个刹车嘅时候，成架车打关斗飞出去咯。咁个重量喺后面揿住一个后碌嘅。咁跟住啦，再讲啦。如果假设揸平把嘅就冇得选择啦，就一定系打平只手喺度揸住个 brake 噶啦。但如果我哋系揸我哋 road bike， 有得叫做 耷头 系啦，耷头，我哋就可以揸住个下把嚟控制刹车嘅。点解咧？因为我哋个手喺个下把嘅时候咧，我哋控制个 brake 嗰个力 度係會大好多好多嘅。咁、所以咧就可以係用呢一個方法去行啦。有啲人就會講啦，落大斜路嘅時候，我哋盡量唔好叫殺個頭碌啦，因為殺頭碌其實危險，你個尾就彈起啦。 打關鬥， 我自己咧就一個嗱，我自己嘅個人習慣嚟噶啦，揸咁多年車，有少少係類似一個人肉嘅 ABS 咁樣嘅。咁係點樣呢？我係會將嗰、那個頭嘅臂力，我會輕輕攣住嘅，嗱輕輕啫，真真正正去收嘅時候咧，我就會用個後碌。就好似 ABS 咁樣啦，我係逐下打落去嘅，係啦，咁打幾大力嘅時候就取決於我自己要減幾慢咯。咁樣呢一個剎車嘅方法咧，我自己揸咁多年啦，咁安全嘅，因為其實我哋以前去譬如澳洲咁樣啦，我哋有個比賽其實跨省去玩嘅，咁佢就會喺個叫做 National Park 一個國家公園裏面去封曬俾我哋去比賽。咁當時嗰個國家公園咧，因為佢個上斜個路段其實我哋爬坡要爬成個幾鐘啊， 哇！ 你就諗 爬坡， 不斷爬坡，不斷 上、 即 是上山 係啦。一路好斜咁上，跟住就落噶啦嘛。你有上咗咁耐就 落，一定 系 啊，系啊， 咁你就可以谂到啦。咁我哋就会落到好快。其实嗰个比赛咧，我哋系个速度可以落到时速近90几嘅。 哇！ 系啦，时喺个单车上 90几， 系啦，喺个单车 震啊，啫、 所以要好小心，必须要做足晒我哋头先讲嗰种安全嘅落车， 一有事就好大件事。 系啦，咁所以咧，头先我讲嗰、那个我自己用咗咁多年嗰个刹车方法咧、其实喺嗰种情况咧都可以好安全嘅。咁、大家就要自己取决于自己个习惯啦，但系谨记啦，如果喺我哋今次个单车节里边，喂落车嘅时候，真系落到自己惊地嘅时候，咁点啊？臂力，慢慢拖住佢嚟落，因为咧佢落斜嗰个距离咧，我谂你大约系五至六分钟左右就冲完咗嗰条斜坡噶啦。就算你好惊，你拿实咗自己个臂力，安全情况底下落咧，佢都唔会玩得到去烧臂力嘅。咁、所以咧。如果真係好驚嘅話，就唔好驚啦。你就慢慢叫輕輕拿住佢， 揸下 有得斜住斜住咁樣落，會安全嘅。咁、又可以俾翻個參考數值大家。我哋喺金山隧道嗰度，我哋一路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落到個時速係大約可以去到40-50公里嘅。 哇， 都 快 喎、 啊！ 係啦。如果假設 有彎啊， 冇彎，佢一條大直路， 一條大直路落 咁 都好啲。 咁所以佢落完嗰條直路之後咧，佢會有緩衝一段，慢慢緩翻嘅波，都仲係直路嚟嘅。咁所以就算自己心情點緊張都好，喺嗰度攞定架車，唔好揈嚟揈去，由得佢瀡落去，咁就 OK 嘅。咁如果譬如我哋有啲人係追時間嘅，其實我哋可以追腳落嗰條斜坡，可以過咗70公里嘅仲得嘅。 但係遲少啊，因為咧今次呢個係一個單車節，就唔係你一個人踩啦嘛。咁所以。有时咧踩单车最惊系咩？受人影响啊！譬如佢突然间佢惯低咗，你差唔多要撞埋佢度啦，你一定要刹车啦。 系 或者有啲人突然间停车，无论咩原因，你又要刹车啦，系最惊呢啲。 系啊，所以咧，其实我又可以俾多几个 tips 大家，有几个位置上面啦，要好小心注意嘅，就系咩咧？第一个就系起步嗰刻啦。咁點解呢？因為起步嗰刻咧，大家可能心情好緊張啦，聽到佢一響，跟住就係大家衝出咁樣啦。緊記一樣嘢，大家要肯定自己行嗰條係一條直線嚟嘅。 係， 無論你有啲人叫做上 lock， 我哋有 lock 踏噶啦，可以鎖住只腳喺個車嗰度嘅。有啲人咧係唔知點解一踩兩架車就會打橫片嘅。嗰啲情況唔好俾自己發生，維持住自己慢慢鎖住先都好。你係要行一條直線，因為點解突然間嗰個轉嗰個彎咧，後面可以全部一齊炒嘅。咁呢啲嘢係發生過嘅，我亦都喺過往幾年嘅經歷都發現咧，大家起步嘅時候。有啲几飘得好紧要，咁尽量唔好俾呢样嘢发生啦。跟住另外一样嘢就提醒大家啦，转弯嘅时候打手号，呢个好紧要嘅嘢嚟嘅。 就算比赛你都要，系嘛？ 因为我哋本身咧，平时我哋喺路面嘅时候，我哋会就手向环伸出去啦。譬如我要转右嘅，我就举右手；转左嘅举左手啦。呢个好正常嘅。但系有啲可能啱啱经验唔多够嘅，喂，唔系，我要单手控制住部车，惊。咁其实你都仲打到手号嘅，紧记。一样嘢就系咩咧？我哋双手捉住一架单车，我哋个叫做手踭位置，其实系喐得到噶嘛。 系 咁，我哋咧转右嘅时候，我哋揈下个右手踭；转左嘅时候，我哋揈下个左手踭。 两只手都揸住个，继续 揸住 个 把柄嘅。但系你个手踭松咗就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咁后面嘅人一见到 你 揈， 后边 你 见到佢好只鸡咁样， 系啊，似噶似噶，就揈鸡翼咯。我哋叫， 我有时见到佢哋系咁样，我就唔知佢哋做乜。 咁所以咧，前面嘅人一做呢样嘢，后面稍微有经验嘅已经知道，喂，原来你要转。 轉出嚟，咁大家就會收慢，放翻開少少距離啦。咁、 哦、 但係仲有一個喎、嗯，你突然要減慢，甚至乎要停嘅時候，咁啊點樣樣咧？呢、這個就好緊要啦，緊記啦。咁我哋都係揈手踭，但係兩邊一齊揈、嗯，就好似雞翼咁夾夾夾夾夾， 係 啦。咁我哋一見到前面做呢個緊急動作嘅時候，後面嘅全部都會好小心嘅。咁、 嗯、 所以喺單車節嘅時候，因為會有好多好多車喺自己附近， 嗯、 所以咧唔好殺後面一個措手不及啦、嗯。我哋先做足曬呢啲嘢咯，同埋咧又提醒多大家少少嘢啊，因為好多人咧會用自己嘅單車去玩單車節嘅。係 啊， 咁如果自己嗰部車係擺喺天棚，佢曬咗好耐啊，幾個月冇踩啊，嗰啲情 個胎都分分鐘剝 落地。係啦，所以咧嗰種情況咧，盡量趁住今個星期拎架車去俾單車鋪 詳細檢查， 檢查一次啦。胎氣必須要夠啦，尤其是俾你。前同後嘅比例真係要 check 清楚啦，係、 嗯、 咪真係一個安全可以用得到嘅情況啦？咁同埋個車胎有冇老化到咧？因為如果踩踩下之後撞咗石仔，或者過嗰啲橋薄嗰啲金屬片咧，突然撲一聲急爆，又係會麻煩噶啦。咁、所以呢一個係絕對嘅安全性，大家喺出呢個單車節之前真係要做 安全為上， 安全為上。 好快問一個問題啫，如果大人咧適唔適合帶小朋友去咧？小朋友即係講係十歲到嘅，其實有冇危險咧？ 其實咧喺單車節裏邊。是真的会有这件事发生的、 嗯、 尤其是在30公里组别里面、会有这件事出现的、嗯、会建议大家沿路踩的时候譬如大人是带着小孩的我们尽量是靠着左边走、 哦、 是的那我们就贴着路边走那就不要一路走着之字形那些了、 嗯、 尽量都有一句很简单的大家都是去、叫享受这个过程啦踩不踩得晒不紧要的、嗯、因为你踩不晒都不要心急后面会有车接回自己的嘛、 嗯 带住小朋友嘅就可以沿途欣赏下风景啦，但系亦都紧几样嘢、嗯。我哋中途系唔可以停低影相嘅，因为佢系会你见到日出噶，好靓。你踩一踩下，真系喺条桥上面个日出喺自己面前出现，嗰啲情况唔好停低影相，因为系唔可以嘅，同埋系绝对影响咗后面嘅安全。咁、你就留翻呢一样影相动作俾大会摄影师，因为沿路一路都好多摄影师嘅、 嗯， 只要你见得到佢镜头，咁其实好大机会会俾人影咗啦。咁过后亦都可以揾得翻嗰啲相嘅。 我见到有啲人咧一路踩仲揸支嗰啲神棍咧喺度遮影，嗰啲嘢好危险。 系啊，我哋自己踩嘅时候咧，我哋好有经验嘅。其实我哋就会单手，我哋就唔出神棍嘅。咁我哋就影到好刁转啊啲角度。咁其实我哋影到嘅。但系如果初学者嘅话，其实你冇嗰个控制技巧嘅话，真系喺路面唔好做呢样嘢。因为你架车随时你一离手一离开个踏盘又好，个把柄又好，咁架车就会飘，你就影响咗后面咯。因为紧几样嘢啫。呢、这、一個係一個好密集式嘅活動，附近好多人好多車。 即係因為如果你一炒嘅話咧、 啊， 後邊嗰啲人就會 有機會全部瞓低曬。 咁、 所以就好小心咯。但係、享受呢個嘢，因為真係好靚嘅一個過程嚟。 因為我覺得而家個天氣係非常適合你去踩單車， 同埋、風速都係好適合呢件事嘅。 咁就好啦。多謝曬車路的士， 多謝曬 係單車嘅， 冇錯， 係嘅車路的士。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嘅話就睇下你有啲乜嘢介紹咯。 好，唔該曬。好啦，12:29，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翻嚟咧会听新闻报告啦、财经消息等等，然之后咧，哇，犀利啦！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18723888，可以点唱俾你最爱嘅人啦、屋企人啦，点唱俾我哋都得嘅啫。嗱，平时啊听我哋节目嗰个，你而家嗱嗱声攞喺个电话打嚟啦，记住18723888，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联合国发言人表示，以色列军方通知联合国，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大约110万名巴勒斯坦人，应该在未来24小时内迁往加沙南部地区。發言人說，聯合國認為這種遷移行動不可能在不造成毀滅性人道後果的情況下進行，強烈呼籲以方撤銷對加沙北部的撤離令，避免悲劇變成災難性局面。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會率領代表團到北京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李家超說，期待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商業和政治領袖在論壇上講述香港良好和真實的故事。醫管局將採取新措施應對冬季流感高峰期， 包括加強監察病人流量和基層健康的服務容量。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應對冬季流感高峰的準備工作。醫務衛生局提交的文件指出，本港很大機會在隨後幾個月爆發季節性流感，亦有機會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同時傳播。醫管局將推出新措施，包括監察急症室就診人次和入院人數，以及新冠及流感的陽性百分比等數據，以便適時和靈活推行服務需求高峰期措施，以及在聖誕和農曆新年長假期期間加開兩間普通科門診診所加強服務。醫管局亦已經在本月初開始分階段在公立醫院和門診診所為合資格人士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衛生防護中心轄下聯合科學委員會建議引入 XBB 新一代新冠疫苗。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主席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預期10月至12月出現新冠病毒感染高峰期。 XBB 新一代新冠疫苗會由衛生署採購，但可能供應未必很充足，如果最終採購到的疫苗有限，會優先讓高危組別接種，尤其是院舍長者。許樹昌說，醫管局的數字顯示，現時每日平均大約有100名新冠患者入院，不少人曾接種兩至三劑新冠疫苗，而且年紀較大，有長期病患。他建議高危人士若果距離上次接種新冠疫苗，又或者已感染超過6個月，不應等待新一代疫苗，應該盡快安排接種，指第一和第二代新冠疫苗仍然非常有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52点，跌385点，成交金额4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45点，跌122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京東集團103.5跌14.2，盈富基金18.49跌3.7，騰訊控股308.2跌8.4，美團113.8跌4.6，友邦保險68.0跌2.0，阿里巴巴82.9跌2.95，藥明生物50.0升3.5，恒生中國企業62.18跌1.26，建設銀行4.66跌3仙，南方恒生科技3.86跌1.22。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22，日元149.71，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8，人民幣7.306，英磅對美元1.221，歐元對美元1.055，澳元對美元0.63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經平均指數報32335点，跌159点。港金報17475蚊，跌6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5.54美元，賣出1876.0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开始我哋嘅点唱时间，咁我哋听听电话里边 李小姐 喂， 搵紧系。 好，我哋而家打紧电话俾佢哋嘅，咁啊多谢大家，咁有好多朋友都可以打咗电话零18723888嘅，咁除咗话俾我哋听究竟发生啲咩事啦，同埋咧又可以有点唱嘅名单啦， 有啲 有啲歌啦，可以咧就系送俾大家嘅， 正啊， 正啊。我哋而家等紧，我哋接通个电话之后嘅话咧，就同大家倾一倾。 好啊，其实网上有啲朋友有啲嘅祝福嘅、 啊， 你知唔知佢哋提出一样嘢？我先醒系，佢话今日咧系 Black Friday， 佢话不过咧我哋都、 欸、我冇呢啲嘢， 完全系啦，冇谂过添啊！即系佢讲佢系今日13号咁样咯。咁、另外你阿 Jenny 佢话期待二九嘅漂流教室马老师啊，犀利！一听个音乐醒晒吓，睇下有机会咧再真系做呢个漂流教室啦。另外 Amy 佢话咧近排天气好啊，叫我哋做完节目咧行下山喎，咁样都系嘅。 我听到佢话行下山， 行下山，行山好啊。 好，代读先， 出下啲。 好啦，阿张太佢话10月14号，阿二叔阿张奕华咧生日快乐嘅， 阿华哥生日快乐， 祝佢老如重柏，儿孙满堂啊， 劲啊， 开开心心嘅。 系。 另外 ，Anna Choi 想点俾冯金庸婆婆听？10月18号，哇，你知唔知佢几多岁啊？冯金庸婆婆 98。 103喎、啊，恭喜恭喜 恭喜啊！ 好当益壮 系啦。另外，宝宝点俾孙女 Jessica 听，10月19号生日嘅，咁啊想任何歌曲都得嘅。好啦，系咪电话里边系咪？诶，仲搵紧佢啊？ 哦，唔紧要啦，咁样。 不如我哋送咗佢只歌俾佢听先啦。 好啊，好。 佢想听 Leslie 嘅《共同度过》，送埋俾听紧呢个节目嘅你。 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曾在我的失意天，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怕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共去写一生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怕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决波，谢谢你。 风雨内都不痛，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 张国荣嘅呢首《共同渡过》。好啦，电话里边有 Raymond。 Hello，Hello， 你好， 文哥， 你系咪替身嚟嘅？你个做咗？ 我系替身啊，系啊，我唔好忙紧啊，因为 唔好忙嘅，咁啊，梗系要帮佢冇手啦。 咁点解你唔 梗系梗系？因为佢帮紧我手，咪要帮翻佢手咯。 梗系 啦，我真系好奇怪啊！打电话嚟嘅朋友咧，到最后尾嘅时候都唔听我哋电话， 个个都话 有听嘅，佢喺隔篱听紧嘅。 系啊，咁就好啦，多谢你 Raymond。 好啊，咁你有咩想讲噶？ 哦，我要今日系啊 ，Eldis 啊，我阿妹生日啊，咁我祝佢生日快乐啦，生活美满， 好 系啦，跟住咧想祝埋佢老公阿 Jerry 咧就11月1号生日， 佢老公 系啦，预祝定 十一月 系啦，阿妹夫系啊系啊， 你记得叫佢听翻先得噶喎。 我直情会截录俾佢听啊嘛！ 哇，犀利 系咪？我有网上一听啊，重温噶嘛，可以。 系啊， 我哋熟客仔嚟噶啦， 系咪啊？唔系，你自己有冇听开噶？ 我哇，好细个听《风骚快活人》到依家噶咯。 你都唔细噶啦，即系 古时听，古时听梁继章，我哋 古时古时梗系要啦。 系啊， 嗰时仲要天灯夜读， 石器时代开始， 逐壁偷光。 总之好，好耐之前啦。 系啦，多谢 嗰时读书 啊，非常开心啊，系听你哋嘅节目 好啦。 咁你而家系咩状况啊 ，Raymond？ 即系譬如可能几多分啊，或者点样啊？ 有 冇 啊？ 咪就系咯，即系你咩？仲有几多个？ 书听到依家有两个小朋友咯。 哇！恭喜， 好嘢。好嘢， 好嘢啊！ 我哋见到你哋咁样，我就觉得时光飞快 啊！时光飞逝 啊！ 你嗰日有冇去何文田啊？ 之前系我有个活动之前嘅，系上个礼拜。 吓，你唔知唔系啊嘛？ 唔知道系嘛？唔紧要啦。 我有客仔， 熟客仔系真系熟客仔要开工噶嘛？ 系啊， 就 喺 度做嘢 系咪？ 讲得啊！ 以前唔同，我以前读书太阳计划嗰啲去到，而家做嘢冇办法。 喂，你先讲太阳计划真系熟客仔，因为好多年前 啦。系啊， 系啊， 系我听三个小神仙啊嗰啲噶嘛。 哦， 有冇听清神 快活人啊？ 有冇啊？ 清神快活人啊，有听青春交响曲有听。你话几耐熟客仔啊？ 好耐，真系好耐啫。青春交响曲嗰只歌啊嘛。 系啊，系 啊，系啊，冇错冇错， 好啊， 所以好开心嘅。 好， 咁啊，继续支持我哋啦， 继续 happy 啊， 继续一定一定。 多谢 Raymond 哥， 多谢， 拜拜， 拜拜。 上面你有两忙烟水女， 着翻套古装跳舞先。 来跳啦，快啲，大家嚟。 女儿意，英雄痴，吐尽恩义情深几许？ 塞外约，怎管思？心中也留多少罪？ 女乐之。 关谷英嘅呢首 《 两忘烟水里》，好啦，跟住我哋有 Mr. 叶系咪啊？电话里边， 叶先生， 叶先生你 好， 系 叶生你好，系咪第一次同你倾电话啊？ 系咪啊？系咪第一次倾电话？ 系啊系啊， 哦，哎呀， 系 好叶大哥嗰啲感觉， 叶问嘅感觉系咪？问一句答一句咁， 大哥 系啊， 食咗眼味， 系啊，有咩想讲啊？ 啊冇，想点只歌俾我太太听啫。 系啊，因为佢嘅故事其实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下嘅。 好， 讲嚟听， 你讲嚟听下，叶生。 故事就系、是、我同佢拍咗拖好耐，系都成廿几年先至注册结婚。咁同埋咧，上年咧我就自己身体有问题。 系。 咁就多谢佢照顾咗我喺嗰段时间，佢好辛苦。咁啊，想点翻首歌俾佢听。 哦，你而家个身体 OK 嘛？ 叶 生， 而家身体 OK 噶啦，大致上系正常翻噶。 系咯，好好啊！我听你把声， 身体健康 系 最紧要。 多谢佢，多谢佢，好无微不至咁照顾我咯。 太太叫咩名啊 ？Annie，Annie，Annie 与 Raymond。 OK， 啊，唔系，对唔住 ，Annie 与 Annie 同埋叶生，系啊，哦，咁所以今日就专登可以打电话嚟就 系 点唱 俾 佢听。仲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 我爱佢咯， very good， 呢三个字够晒啦， 系啊， 好入份， 好甜啊， 你都要好好地咁样保重自己身体， 多谢先，多谢， 系啦，好唔好啊？身体健康，好唔好啊？咁啊，以后嘅话大家一齐咧走更长嘅路，好冇？ 手牵手， 好啦，咁你都要锡佢。 一定啦。 好，你应承我啦，叶生 啊，开心心啦。边个啊，大佬？ 咩话？ 一定要锡佢啦，佢咁对我。 唔系系 啦，咁啊乖啦。 唔系个个都系噶。 啊，叶大哥好嘢，用今日叶大哥 好 嘢，好 嘢嚟噶。 系 啊，好啊，身体健康啊。 OK， 多谢你啊， 多谢晒， 送俾你就 得。希望， 嗯，拜拜， 拜 拜拜。 有呢一首每隔两秒赵学而嘅歌曲。 如是真，爱你每刻温馨，每一秒一分，仍在扣想入神。夜里梦里真爱来临，日里未有发生，仍狂想。这幻觉多逼真，听到你声音，又像置身白云，是我未压抑的兴奋，令我乐意倾心。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完全忘掉了自己。中的热吻，成为现实爱人，谁愿梦里白等？爱哪有原因？两心只需合衬，然后慢慢两人情难自禁，再热吻。 我哋一致，我而家呢一首歌曲仲有四分零钟到晏昼一点钟，听紧风骚快乐人啦。咁啊，帮呢位朋友继续咧，度到埋佢嘅点唱，佢名叫做 Angel 嘅。10月27，我嘅家姐咧 Candy 嘅生日，想听到张学友歌曲为大家送上，亦都结束咗今日礼拜嘅节目噶啦。 哎呀，唔舍得啊！ 咁你继续坐低啦， 下个礼拜见，费事睬你。喺呢， 唔该，一杯贴精。下个礼拜一再见你啦， 拜拜 拜拜 拜拜。